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 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本栏目由世卫联合健康管理集团特约播出。 传承民族文化，荟萃养生精髓，探寻健康真谛，共享快乐人生。每早与您相约养生之道。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是大年初一啊，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是祝愿大家在新的一年能够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好了，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跟大家话养生说健康。我们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张正主任，张主任你好。 周杰好，听众朋友们好。 好， 今天是这个新年啊，新年新气象，也祝大家在新的一年能在我们这个节目啊，能我们至少在主观上我们会努力去提升，也希望能给大家更多的健康帮助。 好的，好，那另外一位是贺云主任，贺主任你好。 周老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也给大家拜个年啊，祝愿大家阖家欢乐，万事如意，身体健康。 好的。那其实说到这个过节哈，现在大家是越来越注重它的文化和民俗的这些味道了哈。但是不管怎么样的，可能吃喝玩乐还是呢这个比较集中的一个时间啊。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尤其是我们有糖尿病的这些听众朋友，吃对你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那这期呢，我们就这个话题跟大家来聊一聊哈。 是因为我们是过去是农业大国，那么农业国呢，你想这个我们也是顺应着这个四时啊，你看到了这个冬季嘛，就是开春之前这段是农闲的时候，那大家忙碌了一年，这会儿要享受自己的这个劳动成果。那农业社会它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它效率低，比如我们养猪，我们是一头一头养。不像现在这个饲养场生产线，咚，然后那鸡咚，我们看几个月就能催生出来。我们先不说它安全不安全，所以我们那个是什么？是短缺的。所以你看这个平时你叫天天想吃肉是不可能的，但今天大家这生活天天吃肉，这已经不是事儿了。所以那个时候 平时每天都过年了，现在是。 我就记得我们家那时候要上油锅。哎呀，这过节的时候能砸点这个油，我们叫果子，能砸点那东西，都是很稀奇的。 是。 那么今天我们一讲养生，哎，这里有便有这个反式脂肪酸，吃的这东西不好，要控制。所以那个时候，沿下来习俗，我们美美的美餐一下，享受我们的成果，那个是如何能吃到好东西。那么到今天呢，从我们养生角度，你要管住你的嘴，怎么让你少吃？对，不是说你吃已经不是问题了。今天吃已经成了病因，已经成了这些危险因素，吃不好真的就是毒药，是吧？所以这个社会在发展，我们这个社会形态、社会行为它就变了。过去是如何多吃吃好，今天是如何少吃吃精。吃的健康， 所以这个现在很多病都是富贵病嘛。 而且您看张主任讲了说，现在的人一不小心就吃多了就得病了哈。可能我们说这个话题的时候，听众朋友觉得有那么严重吗？哎，我们在医学上啊，给那个小白兔打造一个糖尿病的模型，就是说小白兔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就得糖尿病了呢？我们给小白兔就是很吃高脂高油高糖的这个食物啊，然后小白兔吃3个月就得糖尿病了。所以听众朋友您想啊，张主任刚才说了，我们现在人饮食这么丰富，小的时候炸一顿油果子过年，就是过年了才能吃油炸的食品，那么现在您天天吃，所以真的是我们在不小心的过程当中就得上这种糖尿病了。 没错，其实说到糖尿病呢，它有五驾马车，第一驾的驾辕之马就是饮食啊，就管住自己的嘴。 这个病得啊，也就是从吃给得出来的。 对， 它不像我是细菌感染， 或者我是这个病毒感染， 嗯， 或者说我这个有一个明确致病因，它这个就是一个是我们吃的不规律，还有一点就是说我们过量的吃这个食物， 嗯， 大家想一下，我们说糖、蛋白质、脂肪这三大营养物质，其他的就是维生素、蛋白质和水，就这六种元素在支撑我们，就是中医讲这个水谷精微。但这些都是大分子物质，大分子物质它到了这个，你看从这个食道它就有腺体分泌，再到胃里边它也有腺体搅拌，最后再到十二指肠装上胰脂酶、胰蛋白酶、胰糖酶，包括还在装上我们这个胆汁，在十二指肠这一搅拌，这才进入这个五六米漫长的我们说这个小肠里边，靠这个蠕动吸收，最后小分子进到我们人体以后，它到肝脏里边再合成我们人体需要的这种大分子，这样才给我们人身体去送。你想一个用的最多的，你看是我们的肌细胞，就是身体四肢百骸嘛。我们说，哎，我们的骨骼上面附着的都是肌肉，肌肉决定着我们运动这个动力。还有你这糖，你看就是我们这个大脑要消耗我们人体大概啊四分之一的糖。 嗯， 这个干什么？他一天在思考问题。举个生活中的例子，你熬了一晚上班，你就没动体力，你就在那坐着呢。可是你就是在那熬了个脑筋，你到十二点一点以后，你发现你自己饿了。 嗯， 那是什么？糖没了。并不是说我要抡开膀子我才能去，就是说这个吃进去以后，身体是一部机器，一直从胃肠大的这器官一直到这个细胞，它必须进到细胞里边。这一个漫长的这个过程中，酶也罢，我们说的胰岛素也罢，细胞膜上这些受体也罢，全部都得工作。那你如果是有规律的你去工作，那没有问题。结果你瞎吃胡嗨，诶，这会儿我们说胰岛素相对分泌不足了，胰岛素产生这个抵抗了，然后这个糖的代谢不正常了，这个时候问题来了。这就是你刚才说的驾辕马车是吃。那倒过来说，既然这个病是吃造成的，我们在康复它、治疗它，我们在吃上严格的只要管好，我们照样可以远离这个药品，也没有那么多太多的这个问题。 是的，一定要吃得健康啊，吃得安全，管住自己的嘴，这样呢就能够使你的这个健康呢达到一个非常好的水平啊。 不过我们要说管住嘴啊，可能到听众朋友那儿他就不知道怎么执行了。 对， 比如说我一天吃多少合适呢？吃什么合适呢？我在这儿告诉大家一个简单的办法啊，您把嘴管好了没有？就是您称您的体重，您的这个体重一定要在一个标准范围之内，在这个标准范围之内，您就可能远离了很多慢性疾病，包括三高，包括糖尿病。那么这个体重指数怎么算？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讲啊，这个重量是不一样的，就是您用您自己的纯净的身高，比如说您这个纯净的身高是1米75，您就再乘个1米75，然后再乘一个指数。这个是体质指数，就是22。乘完了以后，您看您的这个体重的公斤数是多少，一定把您的这个体重的公斤数控制在您自己的这个体重指数的这个公斤数的范围1里。就是我刚才说的那种算法啊，您只要是控制在这个1里，那么您就是吃的合适了。 对，就是您的身高再乘以您的身高再乘以22。 对， 看看您自己的这个体重啊超不超标， 对， 合不合适。如果超标的话，真的首先要控制体重。 对，您就是吃多了。 这个，我觉得这个控制没有问题，贺主任说这个标准也没有问题。我想听众今天，我也知道我超标了。我也， 您还超标了？ 我已经， 我觉得这个 不是我说我超标了啊，我就说作为咱们收音前的听众来说，我也知道控制体重很重要。您体重控制好，血压、血脂、血糖，大家都知道，对它都有好处。现在难就难在我已经是个超标者，你怎么叫我减下来？如何叫正常？ 对 吧？你这个如果把这个方法找到，这个没问题。我们说迈开腿，其实你叫我们老年人这个运动的，最后说把这个脂肪给减下去，我观察过，我也统计过，这个是非常非常难的， 非常难。 比如你走上个10000步，你消耗的那点热卡和那点脂肪，可能就是你多吃了半碗饭，啪， 就给你补上来了， 回来了。 哎， 另外有些人，比如说你走了一万步的话呢，也许可以哈减一些脂肪，但是你的身体无法承受， 关节不行了。 对，关节不行了，你走完一步万步以后，你好第二天你走不动道了，这个很麻烦。 这就是我们在节目里说的一人一方。 对， 我一直在琢磨，就是张主任说的这个问题。那么到听众朋友这个地方来讲，您说让我走一万步，我有关节病，我不能走。怎么办？您说让我少吃点，我饿着我就心慌，怎么办？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健康管理要做的，一人一方，每人一个方案，我们可以帮助您把您的体重逐步控制下来， 哎， 到我们说的那个标准。 对，咱们现在也在开展这个，就是通过这个控制食，这个饮食，最后的目标是想什么？胰岛素叫你逐步减减减，直到不打。然后我们吃的那么多降糖药，一种也罢，两种也罢，慢慢减减，当然不是一下子啊，通过这个把食物结构这么一调整，在我们不痛苦的情况下，逐步逐步逐步把糖降下来。这个其实我们已经开展，大家不知道，我们已经开展半年了。很多人已经加入到我们这个 是的 班里边，他在学习。 那如果呢，您是一位糖尿病患者，或者说您怕自己呢得糖尿病的话，哈，想把自己的健康呢给他管理起来，那糖尿病人呢也希望自己的这个血糖能够更加的稳定，您可以呢在早晨八点半之后拨打电话哈，咱们参加这个健康管理啊。刚才张主任说了，我们现在的这个管理的人数也非常多哈，大家都觉得效果也不错。你想参与的话，别忘了拨打电话571-515-1237 571-515-1237。另外一部呢是571-515-7885 571-515-7885。另外，为了让大家呢更加知道，比如说不管你是糖尿病患者，还是说怕自己得啊，它有一个饮食的这么一个。书籍，是吧？如何来饮食啊，等等的，咱们也可以免费来索取，是吧？ 对， 对，有一个这个给每个人建了一个管理指导的这个这么一个小册子吧。 小册子 里边有什么这个容易升高血糖的食品？也标了这个不容易升高血糖食品。然后在参加这个培训班的时候，那如何监测你的血糖？因为当然这个要用我们知道的那个方子啊，你看什么那个荞麦啊、菠菜粉呀、还有维生素啊等等，这里边有30多个品种，还有乳清蛋白等等。其实就是你吃了这个以后，你怎么测你的血糖，你怎么减你的药，哎，我们都给大家做成这个表格，你按照那表格完全去填填填，直到教程怎么样，你把你这个规律给找到。你看有一个听众，他这个控制饮食还控得不错，但是他就把那个荞麦啊他做成饼。其实做成饼以后，这个荞麦是不容易这个升血糖，对人有好处，可是做成饼以后，他在那个这个消化吸收的过程中，他是非常容易这个不容易这个降下去的，就是说这个血糖是容易造成这个升的。最后我们知道别人都挺对，最后就问你吃什么了，他最后说啊，他也在吃荞麦，他把荞麦给烙成了个饼。哎，最后由我们的这个指导师去说，你别做成这个饼，把这个就停了。明显的一下就给下来了。 所以同样的东西，不同的做法，效果都不一样。 不一样。 就跟很多的这个糖尿病人啊，他有个误区，觉得我不吃米饭，我喝点粥吧。喝点粥的话，其实 非 常可怕。非 常不对。 啊、 而且 上糖 降糖不是说你不要吃这个有糖的这个食品，是吃哪些有糖这个食品，吃多少量。如果你不吃糖，反倒还容易出事儿。 对。 尤其对老病号。 还容易低血糖、啊。 对。你像我们把这个米啊，大米，你生的时候给它炒熟了，哎，炒熟了以后再熬成粥，这个时候呢不升血糖，它反而还帮助消化。 哦， 不一样， 这都是些小窍门。 对， 所以大家如果想这个参加这个健康管理的话啊，一个呢就告诉您怎么吃哈，然后对于一些食品它的这个升糖效果啊等等都有一定的指导啊，大家呢可以在早晨八点半之后打电话进行报名，因为现在人数也挺多的，咱们还是先到先得啊，咱们先把名额占上，然后春节以后咱们就进行我们的这种健康指导。好，我们的报名电话是400-602-1119 400-602-1119 400-602-1119 400-602-1119进行咨询。 听众朋友们好，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生活方式的改变，导致我们很多人有了代谢异常综合症，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高体重，统称为五高，是心脑血管疾病的主要致病因。控制五高，防止心脑血管疾病危险事件的发生，与其大把大把的吃药，不如应用好营养配餐，调理五高更健康。用燕麦粉、燕麦、荞麦、乳粉、乳清蛋白、大豆分离蛋白粉、膳食纤维、木糖醇、魔芋粉、海参粉、山药、茯苓、葛根、肉桂、桑叶、海带粉、小麦苗粉、芹菜粉、菠菜粉、磷脂、鞣碳酸、菌甲基纤维素钠、维生素 E、 维生素 B、 维生素 B2、 维生素 B1、 维生素 B12、 维生素 C 以及矿物质磷、钾、镁、钙、铁、锌、硒、牛磷酸等营养食品配置的营养配餐，对我们保健并调理五高具有很好的帮助作用，让我们的血糖恢复正常，让高血压降下来，让血脂代谢正常，远离心脑血管疾病，应用营养配餐，不失为一个很好的绿色选择。 那说到这个糖尿病啊，吃呢是它的驾辕之马，因此在生活当中呢，一定要管住和控制好自己的嘴啊。那我们应该怎么来管住和控制呢？ 这个就是一个要知道这个食谱啊，哪些容易这个升糖，哪些不容易升糖。另外，我觉得这个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最好的医生是谁？最好的医生不是医院那个医生，最好的医生是你自己。就是说，你这个饮食这个，一个是量，一个是这个时间。其实我们在吃这一块呢，我们建议的是少食，多餐。你可以吃零食，因为你，我们说这个为什么说老注重一个餐后血糖。正常人啊，就是说我们不是叫糖耐量嘛，就是说我突然一下大吃一顿以后，我这个神经也罢，和给我身体发出指令也罢，我就会刺激我这个胰岛的这个细胞多分泌这个胰岛素，最后去把多余糖马上把它就给消灭掉。消灭掉，我们这个糖耐量正常人应该是在9以下。就是我大餐了一顿，我血糖也有升高。但是我不会超过9， 餐后血糖。 餐后血糖。为什么不会超过9呢？我们这个胰岛它就会多分泌。多分泌以后，哎，这就下来了。下来以后你看到三四个小时以后，我们就去这个正常了。我们那会儿就是说这个叫空腹血糖了嘛，是吧？那你想，如果是一个老是这个胡吃海喝，我们这个糖耐量总是在这个刺激我们这个胰岛组织多分泌，它最后这个分泌这一套装置啊，它就不灵了以后，也就是说你分泌身体最大分泌胰岛素那个能力已经消化不了你吃进去那些食物了。所以赫老师刚才说做了一个实验，那个哈佛生命科学研究单位啊，也做过一个实验，对三组小鼠，一个是叫它吃的超过120%，一个是吃100%，一个是让他吃75%，最后啊，就是吃75%，就是我们不是说7分饱嘛，那一组小鼠活得最好，皮毛光泽，你再去测他的血管都没问题，吃120%的这个，就是相当于我们人体那个得糖尿病动脉硬化，最后寿命啊明显的缩短。吃的这个100%刚刚饱，这个就不是刚刚饱，就是说吃的这个随着自己的性也没有撑着，他的寿命就次于这个我吃7分饱或者8分饱这个群体。这是什么？不要忘记，你吃进去的食品， 我们说糙一点的话啊，就说哎，我们人体是个造粪机器。那你在进去身体这些分泌系统、神经系统，包括我们的呼吸系统、我们的供氧系统，全部都得围绕你这食品进行加工。 嗯， 那你看现在，诺贝尔，日本有一个诺贝尔这个获奖者，他就研究什么？研究细胞这个自噬能力，就是我怎么这个里边把我加工过程中代谢的东西怎么清理掉？年龄增大以后，这个越来越差，越来越差，这就是吃多造成的。咱们搞的这个班其实最后就是，刚才贺主任说的，一定是一人一方，一人一方是什么？一人一个方案，年龄，你有没有并发症？然后你的饮食习惯是什么？那么在过去里边，你现在是在打胰岛素，你还是在吃降糖药？吃了几种？目前到什么水平了？这样全部知道以后，哎，当然我们是也有一个，就是用这个燕麦呀、菠菜呀、芹菜呀、维生素啊、矿物质啊做成的一个粉剂，你饭前用10到15分钟，速度别快， 嗯， 哎，你把它吃下去。下来你再去吃你的饭，就这么在那个册子的指导下，逐步，就现在有些人就已经吃掉药了。 嗯啊，所以就是说，如果呢你想了解这个燕麦冲调粉哈，怎么能够对您的血糖有一定的改善作用？另外呢，想把您的血糖管理起来，那应该说现在是一个特别好的机会哈。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培训班啊，管理班也好，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早晨8点半之后可以拨打电话。 嗯，那糖尿病病人其实知道控制自己的血糖哈，其实最关键，我们控制血糖的目的呢，还是防止并发症的发生。哎，那么我们给到大家的这个燕麦冲调粉，不仅仅是可以控制血糖，同时呢，还可以保护我们的血管，因为它里面的这个营养是全方位的，血管保护好了，其实就防止了并发症的发生。 嗯，而且呢，有那么一句话说，糖尿病并不可怕，但是并发症的危害大啊， 那它就是这个大血管、小血管。 对， 你看糖尿病脑卒中、糖尿病冠心病，我们说小血管，你看糖尿病肾病，再去糖尿病这个眼病，再还有你看大的，包括这个下肢，是吧？那在这里边，我们节目中反复强调的，你最后伤的是血管，血管怎么伤？就血管纤维化了，就是有斑块了。那就是我们说你在降糖的同时，抗纤维化，再用这个什么茶色素里面的茶褐素、茶红素、茶黄素，这样的话就是在降糖的同时也把你的并发症要同步进行，不要眼睛只盯了这个降血糖上去。 应该说张主任介绍这是一个全面的改善的一个方式哈。像刚才提到的，无论是在吃上面吃什么啊，怎么吃，另外呢，一旦发生了一些并发症的话，它对于哪些器官有一定的影响，我们也要有一个对它的预防的作用啊，采取无论是抗纤维化还是茶色素等等的哈，你看这是一个大的一个方案，所以大家一定要多加注意啊。 对，要全方面的管理， 是的， 就是说要一起用，既降糖又防并发症，这样的话才是一个糖尿病的全面的健康管理。 是的，那我们的朋友哈，医师朋友们，咱们春节也是不休息的哈，那如果大家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的一些内容，您想具体的了解，比如说抗纤维化呀、茶色素啊，以及呢今天我们说糖尿病人要吃的这个燕麦冲调粉，还有呢，如果糖尿病人您血糖控制不好，想参加我们的这个管理培训班的话，都可以在早晨8点半之后来拨打电话做进一步的咨询。记住啊，我们春节期间的拨打的这两部电话是400-602-1119。400-602-1119。 听众朋友们好，大家都知道糖尿病病人在5到10年后，由于糖尿病长期代谢控制不良的结果而出现一些并发症，这些代谢因素是血糖和血脂，间接因素是血压。慢性并发症被分为微血管并发症和大血管并发症。微血管并发症包括视网膜病变、糖尿病肾病、神经病变；大血管并发症包括冠心病、周围血管病变、脑血管疾病和糖尿病等。因为糖化血红蛋白是糖尿病控制好坏的一个重要指标，所以通过调查糖尿病病人糖化血红蛋白的控制程度、并发症